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糖辣椒能有效控制血糖，改善胰岛素阻抗，延长胰岛素和帮助糖尿病患者回复日常生活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今天不是收歌了，因为今个故事呢，我不想用第一人称即是我是收歌这样来做。今天这个故事呢都相当精彩，我希望大家给点时间。故事的主人翁收歌，依然收歌，不过不是我了。他在一间企业里面呢做，是自己做老板的，相当大厦，一帆风顺，盈盈逆逆30年，今年60岁，做任何嘢都相当出色。今日佢落咗班去会所，当然是会所啦，成功人士，成功嘅男人啊嘛，点可以唔出嚟啊，逢场作戏。呢度嘅妈妈生同佢已经认识咗好多年㗎啦。咁呢当佢两个一见到面，咁有其他小姐都好啦，永远都系离开嘅时候，咁同阿妈呢位妈妈生咁一起共进宵夜，然后就返屋企发生一个美丽嘅关系。做完之后，我哋嘅妈妈生就望住佢，喂，做乜嘢呀？你左边膊头系咪有啲事呀？係呀，唔知点解个膊头就好紧张咁。少啲打高尔夫球啦，係咪打得高尔夫球多整亲係咪，唉，少啲打啦。我同你按摩几下，两点几夜晚着返衫返屋企，点知返屋企老婆静止未瞓，阿静做咩仲唔瞓，等你返嚟囉。唉，唔知点解成身啲骨好痛，个右肩好紧张，好酸软，好似好唔自然。睇你个样要做多啲运动㗎啦，去打高尔夫球啦，呢轮你都冇去。做多啲运动身体就自然好啦。两个女人两种态度。一件事情，即係返工开会好气馁，好多嘅计划，好多嘅事业都冇辦法开展到，营业额大跌，发脾气都冇用。卒之返咗办公室，一个人坐喺房里面，我嘅秘书行入嚟，一嚟嘅时候就揽住我，锡咗我几啖，我都几开心，几风流啊！收哥喺度諗，一个老婆两个情妇，呢种生活都唔错啊，男人梦寐以求。佢同个秘书讲，其实你都跟咗我23年咯，再过两年呢，如果结咗婚呢，银婚都得咯。唉，唔好讲呢啲，收哥，我跟咗你咁耐，结唔结婚有乜所谓啊，我住嗰度又你帮我买嘅。我而家喺公司度做得咁好啊，生活无忧两餐，亦都系你帮我嘅。总唔知 成世人唔生细路仔跟住你，我都好开心噶。出咗去见客，一无所获，好似诸事不顺咁。翻到屋企，阿郑志忠过嚟，喂，收哥收哥，咩事啊？讲两件坏消息俾你听好嘛？咩坏消息啊？个仔喺西南大学出猫，俾人踢出校，唔系啩？咁都得？唔止啊，个女咧同个女婿离婚，佢下个礼拜咧同埋我哋个孙搬翻嚟住。收哥唉声叹气，究竟最近发生咩事啊？咩事都唔顺啊？吓，点解会咁样啊？好唔开心。今日收哥翻公司发紧脾气，个秘书走埋嚟，喂，今晚不如嚟我度啦。好啊，去到秘书嗰度，佢同我讲。他说我们有个新客户啊，点啊？点啊？不是呢，他想约你见面吃饭啊，咁睇下有冇办法倾得嚟啦，都好啊，试下开展多元化嘅业务，约咗佢第朝早翻工嘅时候，同个秘书打下眼色，昨晚佢真系服侍周到，一个老婆，两个情妇，唉。有阵时都觉得好似唔知点咁，打个电话俾大学西南大学，约咗个校长，因为我旧校友，成日都捐钱翻去，今日晏昼走翻去。喂，校长，我个仔唔使咁严格系嘛？出猫，好多学校都好普通噶啦，你都知道我同我哋学校好严谨噶啦。我哋绝对唔容许呢啲事，喂，俾啲面啦，我每年捐咁多钱，唔係钱问题。如果我哋真係为咗钱嘅，搏命收学生就得啦，但我哋要保持我哋大学嘅优良传统，我哋唔可以咁做。望住校长都啱，我俾个仔嚟读呢个读书，都係想佢有一个好嘅环境可以静落嚟，冇办法啦，再同佢諗啦。几时啊？佢话读埋今个月啦，唔使即时离校嘅，都要搵个时间同个仔倾下。夜晚去到会所，见到最靓嘅妈妈生，佢同我讲：今晚饮完之后，来同佢一齐食宵夜。我话好啊。食宵夜嘅时候，妈妈生话我成世都系做妈妈生。做咗十几年，我想自己开间店，你支持我啦。我望住佢，我都知㗎啦。风月场所点会唔跌钱啊？点啊？争几多钱啊？千零万啦、啊。我打咗个突，边度有？收哥觉得好奇怪，边度有？佢话唔使嘅。以你间公司嘅規模，虽然呢唔算好大，你担保我啦就得㗎啦。我考虑下啦。一讲呢句说话嘅时候，佢揽住我食咗啖，我送咗佢返屋企。佢话你唔想嚟我度？唔囉，六十岁人囉，边度做得嚟呀、啊、唔係对我冷淡呀嘛？唔係。返到屋企望住老婆就瞓咗啦。我心硬是觉得有好多嘅唔自然。听日翻到公司，个秘书好雀跃，哎呀，约到约到啦，今日晏昼食饭。我说好啊，新客户，见到佢50多岁，好有型。咁啊，倾咗啲细节，希望可以合作到，今日做个计划书。咁好似一帆风顺咁，开始有啲好运嚟啦。但係食完饭之后返到公司，电话响，个仔打电话俾我，喺度发脾气， 我有咩好发脾气嘅？面对现实，冇嘢解决唔到嘅，何况廿岁咯。等你喺宿舍搬翻嚟嘅时候再倾啦，收咗线。老婆静止打电话嚟，个女搬翻嚟噶啦，咁点啊？我唔紧要啦，搬翻嚟你执好得啦。好似一件事一件事不停咁嚟袭，跟住电话再响，我哋嘅营业部主管打电话嚟，我哋咧有好多嘢咧做漏咗，而家税局查税，查税只能够吞口水。收哥觉得搞乜嘢啊？我搞乜嘢？即系个人去到呢个环境嘅时候，几乎好似崩溃咁，一件接一件。收工嘅时候行落去，见到秘书同我哋所谓嘅新客户两个翘住手去撑台脚食饭，我望住佢都啱嘅。跟住自己有咩用？自己一个人行出去食饭，突然间有个女士行过嚟，佢话：先生，我想同你讲两句得唔得？咩事？你系咪右肩膊头好唔自然，好辛苦？我系好痛，唔知做乜。你信唔信我？我望住佢有咩信唔信啫？讲啦，你有一个生灵咁企喺你膊头，佢冤住你令你痛㗎，你知唔知？生灵係呀，有个生灵呀，唔係死灵，係生灵，唔係鬼。半信半疑，冇理由呀，冇咩得罪人，呢个咩人嚟㗎？你有需要再搵我啦，我有啲事先走先。佢留低咗张卡片，我夜晚再去呢个会所见阿妈妈生，见到佢好开心，好似只花蝴蝶咁走来走去。同我打完招呼之后，我离开咗，因为我知道而家咁嘅能力，我系冇乜把握可以帮到佢嘅。但系又跟咗我咁耐，真系唔知点。一宿无话，收哥听日起身，决定再找找那位女士。原来她是一个塔罗牌的、有灵的高人，入到去她跟我讲签了支卦，告诉我听你生命中很多女人，现在有一个女人很爱你，你亦都是最爱她，但是因为她爱你爱到不得了，她不想放手，她的生灵缠住你，她是生人来的，她的意念缠住你，你所以觉得个膊头痛，咁点啊？如果你想同佢解决呢件事嘅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同佢分开，分开，行咗出去，我喺度谂，我最中意嗰个女人，秘书、妈妈生、老婆、个女，定系个孙女，系边个咧？边个系我最中意嘅？今日见到个秘书戴咗只好名贵嘅手表，都从来未见佢戴嘅，即系个新客户送俾佢。见到佢好开心，吹口哨，唔知点解我一啲妒忌都冇，望住佢，喂，过嚟过嚟，点啊？其实我同你分手系时候噶啦。我啱啱想同你讲，收哥知㗎喇。嗱呢度呢有张支票100万，当我补偿咗你20几年同我一齐啦，唔使㗎，你对我咁好，真係唔使，你攞咗佢啦。生意上咁多事烦恼，而家税局又走嚟查，都唔知保障得边个，你攞咗佢啦。最紧要同个新客户开开心心，40几岁咯，唔好跟住我啦。咁我份工 你咁帮得手，我同你分开同份工一啲关系都冇，总唔知我哋公司一日你就喺度一日，系嘛？帮我咁多，知道噶啦，你办事能力咁强，俾咗定心丸佢，佢出咗去，好似唞咗咁大气咁。原来我最爱嘅唔系佢，我亦都唔系佢嘅最爱。夜晚再去饮一杯，见到妈妈生花枝招展，穿梭所有嘅客人附近，然后佢望住我喺度笑，同我打完招呼，斟杯酒，点啊咁？冇能力，暂时帮唔到忙，我再想想啦。得噶啦，我搞得掂噶啦，好快咁离开我身边，跟住去咗其他老板嗰度坐喺度，挨挨碰碰。点解呢？我唔觉得佢同第啲男人挨挨碰碰，我一啲妒忌心都冇，即系话佢唔系我最爱的。是的，他不是我最爱的，只得回我老婆。我不肯定啊。卒之回到家，我老婆开门，他望着我，我望着他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情在我心里面。我跟阿静子说，静子啊，我想跟有些跟你说，什么事啊，修哥？我想同你离婚，点解同我离婚啊？我知道你知道我出边有好多女人嘅，但你从来都唔出声。虽然啲仔女唔系好听话，但你照顾我都好攰噶啦。我觉得我生意又麻麻地，好多事情发生，仔女又咁样，我哋俾好多嘅负担你。我想。应该同你离婚，等你呢有第二条嘅人生去做你啲鍾意做嘅嘢，唔好晒屋企混晒喺度唔知点样呢。静子拖住我，收哥收哥，唔紧要嘅，只要你以后唔再同啲女人喺埋一齐咪知咪得囉，你心里面淨係得我。我仲有十零廿年，或者廿二三十年，我继续同你走落去，即使话生意唔顺境，或者即使破产，有乜所谓啊？最紧要我同你一齐。嗱，你应承我啊，唔好搞鬼交嘛。总唔知翻嚟我身边，我点样都同你一齐嘅。收哥听到好开心，好开心。塔罗牌这个女仔约了一个贵妇吃饭，竟然是静子。静子捉住手，好巧，多谢你，不用多谢阿姨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当然要多谢你啦，我都几靓的，是不是？你一话俾我听，话佢肩膊啊，成日都冤冤痛痛，同埋好攰，我就借这个。是我特登吓佢啊，点知佢真係上当，係囉，佢真係过嚟同我讲同我离婚喎，证明我呢个老公淨係鍾意我㗎咋。哎呀，我几十年我都唔知道我喺佢心目中咁重要，多谢你，我决定咗我同佢好好咁走落去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